加拉达人书第二章。过了14年，我同巴尔纳伯再上耶路撒冷去，还带了帝铎同去。我是受了启示而上去的，我在那里向他们陈述了我在异民中间所讲的福音，还私下向那些有权威的人陈述过，免得我白白的奔跑或者突然奔走了。但是即连跟我的帝铎，他虽是希腊人，也没有被强迫领受割损，因为有些潜入的假弟兄曾要他受割损。这些人潜入的教会是为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内所享有的自由，好使我们再成为奴隶。可是对他们，我们连片刻时间也没有让步屈服，为使福音的真理在你们中保持不变。至于那些所谓有权威的人，不论他们以前是何等人物，与我毫不相干，天主绝不顾情面。那些有权威的人也没有另外吩咐我什么，反而他们看出来我是受了委托，向未受割损的人宣传福音，就如伯多禄被委派向受割损的人宣传福音一样。因为那叫伯多禄未受割损的人致力尽宗徒之职的，也叫我为外邦人致力尽宗徒之职。所以他们一认清了所赋予我的恩宠，那称为柱石的雅各伯、克法和若望，就与我和巴尔纳伯握手，表示通力合作，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，而他们却往受割损的人那里去。他们只要我们怀念穷人，对这一点我也曾尽力行了。但是当克法来到安提约基亚时，我当面反对了他，因为他有可责的地方。原来由雅各伯那里来了一些人，在他们未到以前，他惯常同外邦人一起吃饭。可是他们一来到了，他因怕那些受割损的人，就退避了，自己躲开。其余的犹太人也都跟他一起装假，以致连巴尔纳伯也受了他们的牵引而装假。我一见他们的行为与福音的真理不合，就当着众人对克法说，你是犹太人，竟按照外邦人的方式而不按照犹太人的方式过活，你怎么敢强迫外邦人犹太化呢？我们生来是犹太人，而不是出于外邦民族的罪人。可是我们知道，人诚义不是由于遵行法律，而只是因着对耶稣基督的信仰。所以我们也信从了基督耶稣，未能由于对基督的信仰而不由于遵行法律诚义。因为由于遵守法律，任何人都不得诚义。如果我们在基督内求诚义的人仍如他们一样被视为罪人，那么基督岂不是成了支持罪恶的人吗？绝对不是。如果我把我所拆毁的再修建起来，我就证明我是个罪犯。其实我已由于法律而死于法律了，未能生活于天主，我已同基督 被钉在十字架上了。所以，我生活已不是我生活，而是基督在我内生活。我现今在肉身内生活，是生活在对天主子的信仰内。他爱了我，且为我舍弃了自己。我绝不愿使天主的恩宠无效，因为如果诚意是赖着法律，那么基督就白白的死了。